切回归，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你无法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不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。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是胸不及，我们离